你是钱嫌钱多还是汗不是多？ 钱不多，汗的太多了，物北是物北。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把人喊出来你就走人？ 哦，汗出来就酸。 对， 那行， 明白吗？ 明白。嗯，那凯四， 你这喊谁你就开始啊？这人叫安红。 哦，安红，安红。 哎，在二子楼，你就转圈喊。大声点。 哦，那还不知道阿哥楼啊。安红，安红，安红。李斯坦不来了。 李斯坦。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 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我想又不是你想，你有什么困难喊？ 那个四一好，四一好。安红，我想你。安红，我哎呀，这有点不好意思。 你这么着，拿来，赶紧喊。 好，我服气了，我服气了。 安红，我想你。 黄喊。 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 找什么骂呀？ 滚蛋！他叫我喊， 滚蛋！ 谁呀？谁呀？谁不让喊？ 你们有病是不是？在这瞎嚷什么呀？ 你有病！你再说句我听听。滚！看什么看？ 嗨， 不滚你就过来。 嘿嘿，我不搭理你这种人，失身份。 喊，接着喊。哎，你这谁嗓门大？ 大哥，大不大家具啊？ 谁嗓门大？你这儿？ 小哥子，他嗓门大，经常来了都是他喊了。 你嗓门大？ 阿忠。 我给你找个活到前面帮我喊个人行吗？ 中。 1块钱一声，50声。 中。 啊，你试试，我看你嗓门有多大。大声。 警察来了。南红，我想你。南红，我想你。 大哥还喊啥呀？ 我就还喊这句。 已经喊5遍了。 是吗？那你就加一句，叫安红，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 中。 安红，我想你想的想睡觉。 不是想睡觉，是睡不着觉。 不是想睡觉，是睡不着觉。 走，你跟我小声练练，我听听。 安红，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 对，睡不着觉。5遍。 南红，我想你想的想睡觉。 你诚心捣乱吗你？睡觉不睡觉你分不清楚，怎么那么流氓，老想睡觉。不喊了，这就，你就随便想着喊吧。 我哪知道喊啥呀？ 你怎么就那么笨呢？你就不能顺着这意思发挥一下吗？往下喊。 他不是我笨呢，是你这个词儿他没弄明白。要不你写在纸上，我找着念，你看咋样？ 老成，你先今儿给我喊这句，明儿我把那想的词儿都写纸上，你给我念。先喊这句，别停着，快！ 还是喊睡觉这句？ 对，睡不着觉这句。 对，睡不着觉。南红，我睡不着觉。 就这么喊吧。 我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 谁？别让谁拖着谁，把脑袋伸出来瞅瞅。 再来一本。 上。 大哥，咱还喊吗？人家有意见。 啊？你们这些我还不喊，越拖我越喊。我瞅是谁？安红。